刚才那种读音是错的，那是中式口音， 这会导致一个比较重的口音 ，nex 这样 ，nex 没有的啊， 嗯嗯， 这其他接下来一些读 x 的同学不能这么读， 对， 好，嘟嘟 ，It's hard to believe just a little while ago this was nothing but ingredients. OK, little 的 t 最好组化成一个的的音 ，OK， 剩下的都说得非常好听。 好的，橙子。 It's hard to believe just a little while ago, this was nothing but ingredients. Okay, nothing 的呢稍微注意一下，是别发成了。然后 just a while ago, 这一段刚刚丢了一个音节。Okay, 所以你要继续练习 just a while ago. ID. It's hard to believe just a little while ago, this was nothing but ingredients. Ingredients, 的 E 的音舌根要高一点。Okay, ingredients. 闯堂兔。 It's hard to believe just a little while ago, this was nothing but ingredients. OK, 你需要按照我们的这个实际发音 的把它读出来。你刚刚读的这个官方发音、还算不错，可是你会感觉比较钝，然后不流畅，就是因为该省略的音都没有省。OK, yeah, so you have to 按照这个实际发音。 其实我们纠音就先纠到这儿啊，因为课本今天有点长， 嗯 啊，所以请大家谅解一下啊。Anyway, 下来好好练习。下周呢文段短，所以大家纠音的同学就更多了。 耶、okay. ！ 好，谢谢 Henry 老师，谢谢大家的收听哦。 Okay. 下次见。 Thank you。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今天让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世界极限运动会。极限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起源于欧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演变成为一个包含有几十个竞赛项目的新兴运动种类。极限运动所倡导的理念是追求自我，挑战自我。发展到今天，极限运动已经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运动，它所包含的文化已经影响并成为今天年轻人的一种生活理念，追求自由的空间，探索未知的世界，创造自身的价值。极限运动本身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一些挑战性高的非奥运非世界运动会项目广义上都可以叫做极限运动，比如蹦极、攀岩、悬崖跳水等等。但是狭义的极限运动单指各个大型极限运动会中包含的成型的项目，比如极限摩托车、极限轮滑，根据季节分为夏季、冬季两大类。运动领域涉及从高山到海洋多维空间。极限运动作为一种竞技类的体育运动，是由于美国有线体育电视网自1995年创立的世界极限运动在全球的推广、宣传、普及，到今天已经成为拥有近20种比赛项目的体育运动。夏季极限运动主要比赛和表演项目有难度攀岩、速度攀岩、空中滑板、高山滑翔、滑水、激流皮划艇、摩托艇、冲浪、水上摩托、蹦极跳、滑板、轮滑、小轮车的 U 台跳跃赛和街区障碍赛等。由于运动会这些极限运动经过长时间的系统发展，已经有了规模，组织严密，规则完善，比赛合理，因此很多项目正逐渐被大型综合性体育运动会吸收。比如小轮车竞速已经成为奥运项目，滑雪板 U 型池也是正式的冬奥项目。这些极限项目的来源简单来说就是两种，一种是由一项成型运动演变来的，而另外一些是从游戏、生活和工作中演变来的。国际上的极限大赛有很多，但是知名度最高的就是每年夏季和冬季各举行一次的美国有线体育电视网极限大赛。每年的参赛项目都有些微妙的改变，一些形成组织并有完善规则的新兴项目也在不断的被吸纳。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